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内地呢比较早演唱这首歌曲的张强，这首歌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个版本呢也是张强在2001年之后重新的配器和演唱。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Beyond 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除了有黄家驹的声音之外， Beyond 的另外的成员呢也参与了独唱和合唱这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无悔这一生》，来自1989年。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怀着心中新希望，不冲一次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梦里认错，从此跟一笑到亡，天可变风可转，不惜自强这方向，不舍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冷风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别，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 来自 Beyond 的《无悔这一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59年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草原之夜》。这首歌呢，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有极高的知名度。1985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教材，被称为《东方小夜曲》。这首歌的原唱是孟贵宾，在内地呢比较知名的版本是李双江的版本，而且呢很多流行歌手都曾翻唱过这首歌，比如费玉清，比如刀郎。接下来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 美丽 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出道也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每一个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马路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了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一个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永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离开尤克里林组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个人的样子》当中的翻唱歌《你的样子》。这首歌呢，林志炫呈现出了和原唱罗大佑的粗犷沧桑不同的清亮和高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高亢清亮的声音，这是女生张清芳，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的一个牙膏的广告歌曲，在内地呢知名度并不高，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充满活力的声音，张清芳带来《天天年轻》。 天天的节奏响起，向世界说声早安，青春洋溢，神采奕奕。为生活加把劲，笑容也是出活力，今天有个特殊意义。 来自张清芳的《天天年轻》，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当中根据一首英文歌曲改编的《直到世界末日》。这首歌的英文原版呢，讲述的是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上，表现的是友好和善意的一个故事。当中的啦啦啦呢，表现的就是对人类的某一种善意的传达。而在齐秦的版本当中呢，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哀伤。尽管世界末日要到了，虽然传递的是永恒的爱情，但是当中呢，所传达出来的低沉的情绪呢，仍然是齐秦的一个特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齐秦带来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说季节越来越长，就连雨水也跟着受伤，整个世界像风中尘埃，谁也不敢大声对人说你爱我吗。别问我永久到底够不够，假如地球脱离了宇宙，永恒的大地开始融化，就让我们紧紧拥抱着变成沙。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有审判，所有人类剩我们两个，不管付出任何的代价，我愿为你拼上无悔的幸福家。

你是吧，问他可曾陪亲家，他说还没有做妈妈。十三那年正月里，梅花开芳香又香，门前来了庞大妈，和你说没陪人家。到我家，你也起来，他也让，睁开心娘老洋洋，看他如今真不长，身旁绕着小娃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娃娃叫妈妈。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幸娟的《八个娃娃》，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当然是旧时代的故事啊。18岁的时候见到大姐呢，还没有婆家，后来呢见到她坐上大花轿出嫁了，再后来呢就见到八个娃娃，生了八个娃娃围绕在她的身边。这是当年呢那个时代呢人们对于幸福和快乐的某一种的想象。那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大花轿，是当年很红的歌。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调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小哥哥。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啊，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小哥哥，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火风的大花轿，而火风的儿子呢就是现在呢很红的唱卷珠帘的霍尊。而下面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跟花轿有关，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上花轿，来听到韩宝仪的演绎。 一座花轿抬到李家庄，忙忙碌碌迎出新家娘， 康熙来了停播了，很多人很感慨。而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这位经常出现在康熙来了当中，但是他会唱歌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高山峰，来听他的爱我好不好。 这时候看见你真有点尴尬，刚睡醒胡子没刮，问你喝什么才发现冰箱两个月没动它，看你整理床铺接着叠衣服，看我呆站在一旁，你问我昨晚在哪，我没话，想开窗却又怕被阳光蒸发，爱我的迷惑，爱我的胡闹，爱我的任性，爱我好不好？虽然我想逃开爱的烦恼，你的眼睛却让我想要你的温暖拥抱。爱我的迷惑，爱我的胡闹，爱我的任性，爱我好不好？我不懂未来是否真存在，难道我就是不能同时拥有自由和爱？我不明白。窗户贴着叠衣服，看我呆站在一旁，

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呢是来自许巍的漫步，这也是许巍的2002年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点题歌曲之一，也是许巍非常受欢迎的歌曲。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也参与了我是歌手第三季竞演的歌手张靓颖的一首歌，这是张靓颖早期的一首歌曲，叫做光芒，反映了她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迅速成名之后呢有一些无所适从，也同样呢表达了对音乐的坚定热爱。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过程的快乐我不再那么急迫，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是个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每个流畅来句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一路